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看我流泪你头也不回，哭过了泪干了心变成灰，我想要的美你还不想给，伤了的我的心怎去面对，爱给了你我不后悔，只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追让我去飞，毕竟爱过的心需要安慰，需要你安慰。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是2005年最早在网络上先走红的一首歌，但是很快呢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可见网络这个平台呢也是给众多的音乐人更大的一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才华。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出自于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是其中的一首插曲，而演唱者谢雨欣也是参演了这部电视剧。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由音乐人小柯来完成的，搭配上谢雨欣这样甜美的声音，让这首《谁》唱出了爱情最初的时候那份神秘感而带给我们的那种美好。 遇见你的 吹过照相馆的橱窗，窗外溜走的时光，当我路过这个地方，仿佛就像回到了昨天一样。你幸福地靠我的肩，说就这样过生命里的每一天。那一个夏天在心底深藏， 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八月照相馆》，它是李健为同名电影所写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似水流年》当中。因为是根据同名电影所写的，所以歌曲让我们听起来呢也是很有画面感，很有故事性的。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歌手蔡琴，叫做《不了情》，会把我们带入到一种深深的回忆当中，让我们听到的人也会想起有很多让我们难忘的事。 忘不了雨中的散步， 也忘不了那风里的拥抱，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笑。惆怅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寂寞的长巷，而今斜月清 听到的《不了情》是蔡琴的一首翻唱作品，作为了1961年上映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配合着剧情加重了主人公悲剧人生的那种色彩。所以呢，这个作品呢，在1962年让他的曲作者获得了第9届亚洲影展最佳主题歌的特别奖。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范玮琪带来的那首《我们的纪念日》，是一首清新浪漫的歌曲，它就像一阵微风拂面，让我们感觉到那种自在和舒服。 我的心忽然又火了，从再见到你的那一刻，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激动，只是在习惯自我保护后忘了。想聊的故事太长了，反而就都沉默的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 就都沉默地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过得更好。我用寂寞来惩罚我，看着你走过，要什么当时不说，此刻能有你倾听我心情的转折，那是种告解以后让人想哭的快乐。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过更好。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呢，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会是一首励志歌曲，它就是郑智化的那首老歌，非常具有寓意的《水手》。其实，在生活的风浪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名水手，在经受一次次的历练。

都听了这边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 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 Aline 黄丽玲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曲呢，从编曲到词曲创作，再加上歌者的演绎，都非常到位的将这首歌坚强背后的那种脆弱无助给表达出来。当时这首歌在拍摄 MV 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当时呢邀请了台湾的女演员赖雅妍来出演。在拍摄现场，歌手黄丽玲和赖雅妍首次碰面，两个人很快的就聊起来。当导演说开镜的时候呢，黄丽玲就坐在赖雅妍身旁慢慢地唱着这首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赖雅妍就已经哭红了双眼。 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歌手林忆莲。我们接下来会听到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赵传的作品。赵传呢，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时代的传奇，高亢沙哑的嗓音是他最大的特色，再加上其略显沧桑的长相，使他在歌坛上的确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我想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不仅仅是歌词特别的感人和励志，而且赵传自己本身的经历呢，也可以激励很多人。 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好歌。马上为大家送出的两首歌呢，都有一种梦幻的感觉。首先呢，我们会听到王菲的那首《旋木》，旋木其实是旋转木马的一个简称，而这种呢，都是女孩子非常喜欢的一种游乐设施。在歌曲当中，它像是童话一般，为我们展现了旋转木马的心声。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 生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需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刚刚我们听到的《旋木》是王菲2003年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可以说是王菲的代表作品之一。它是由袁惟仁来作曲的。这首歌以清新的民谣、简单的旋律，反衬出了王菲声音的那种空灵和轻盈。如果说刚才的《旋木》带给我们一种梦幻的感觉，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呢，歌名当中也有一个梦字，它就是王杰的那首《为了爱梦一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这个梦境是主人公对于爱情的一种美好的想象也好，或者是愿望也好，他宁可陷入在这样的一个梦境当中不愿醒来，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悲情的色彩。 为了爱 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不能想，不敢问，是我太傻还是太真？狂乱的夜晚又能留住多少个春天？为了爱宁愿不醒来，再多苦我不在乎。为了爱这场梦吹不散，情愿用一生等待。为了爱梦一生，悠悠荡荡几番浮生。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了时间寒冷。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一首《为了爱梦一生》，是一首非常痴情的歌曲。而在节目最后，依然为大家送上的也是一首男歌手的作品，他同样为我们展示了陷入感情当中很难以自拔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会听到刘德华的那首《忘情水》，希望您能喜欢今天贾跃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大